老爷你说吧要不 准是托就是一句啊谁收还不一样吗 这准是托那个 托什么托呀我看你是混你们 没让你脱衣服老太太你怎么了老流氓、 哎、你这有流氓呢你 什么爱心老太太上来就开挠我 挠我还踢 哎我告诉你我撂蹶子 什么人怎么乱闯会场出去金先生金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乱了乱了全乱了修会修会 快发钱别让他跑漏啊 哎呀别看这个老先生老太太们年事已高那一听有地方能白拿钱呢劲头不输年轻人呢不过呀当他们兴冲冲的来到王村眼见着让人忽悠了这慈善大会开着开着可就变成武术大会了王母更是祸不单行钱没领着呢哎让人给撞了 哎呦哎呦 哎呀那啥亲妈呀那这个行了行了您这真是您的人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明摆着呢忽悠你们老头老太太的你跟着凑啥热闹你瞧你瞧出事了吧 开始啊我这也是不信的咋就有那么好的事儿呢 哎哎呀 我一人啊我就 你饮酒醉 哎大戏台溜达了一圈我就能领50,000银子回来啦哎呦 妈我告诉你你要不我妈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话你知道吗你可我干可是我都溜达这百来趟我也没见过一个子儿啊 可后来呀就是那个啊 谁呀 啊姓啥来着啊金师爷 这他呀 啊 好我当谁呢他儿子金丹儿那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主、啊、那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啊其父是什么 其父 哦啊那还那话是怎么说的吗 反正啊他们爷俩是一对混蛋呢这是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打咧咧啊 哎这一人50,000银子我倒是没信过哎不过那他们那大师说只要拉来50个人头 等会儿妈呀可不能杀人呐 啊这就 50多个人头啊你这家伙得剁还得剁一阵呢 你上过小学吗就是人就让我当慈善大会的副会长 要砍你人头啊 呀人是人说是类似王母娘娘那种官儿慈善大会 妈你这 哎呦你要不是我儿子我真不爱跟你说话这费老劲了这 不是你妈你这玩意儿谁让你当王母娘娘啊 我不是想给你算上点儿娶个老婆不是娶个啊娶媳妇儿娶媳妇儿的钱我想给你娶媳妇儿啊 行儿这回可好你这家王母娘娘没当上当上瘸腿妈了你知道吗这撞人的王八蛋也忒可恨了你看你骑马你见人不躲你这奔丧呢你这 你别说那俩混混也许还真的是去奔丧的哎你瞧瞧 什么意思、 啊、你瞧瞧撞我的时候我顺手这么一扯从你小子身上就扯下一麻布来这不就是披麻戴孝的打扮吗 我瞅瞅 啊 你这玩意儿啊、可不是吗、 啊、你这咋这有水啊汗流下来了不舒服呀 不是我挺舒服的不那什么我这个妈我这、 啊、 这是那个我这阵儿啊 结巴呀 不是结巴我是读这个 啊 读这45经啊有点多啊、哦、有点虚 吃点西洋参呢儿啊 啥都知道 你也得注意别太劳累了啊 哎哎哎 哎呦你看你这弄得一身土你这到地里拱住哎不对念书去了 这把咱家老祖宗 哎呦喂王八哥不好了咱还得躲躲吧咱撞人的时候啊我这身上的孝带子让人给扯进去了这就八成能追过来咱还是出去躲躲的好、 啊、什么什么啊什么你们撞人了哎呦哎我看你小子还挺像撞我那个 大娘您说什么呢我能撞您吗您哎这吵的好像是您哈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不好好读书你们骑马上哪瞎逛去老让撞了我还跑看我不收拾你们哎呦